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62集。原本是单隐生想给杜艳里涂上艳色，却反被对方涂到了自己的嘴唇上。单隐生虽然使劲的抗议，但一点效果都没有。 我觉得你更合适，你涂上了我的色号，像不像我随时随地都在吻你？ 话一说完，杜艳里又伸出手，慢慢的抚摸对方涂了口红的嘴唇，那红艳艳的颜色就被胡乱的晕开。杜艳里满意的看着眼前人的嘴唇，在手指的拨弄下所展示出的各种姿态， 像是真的被人吻到通红一样。 杜艳里松开了手，两人分开了点距离，但单隐生的脸颊已经和嘴唇一样通红了。但杜艳里没有就此罢休，他拿出了第二支口红生色，想要再给单隐生抹上去。发现情况不对的单隐生立马拒绝， 我涂了你的艳色，你就应该涂我的生色。 拒绝无效。 杜艳里轻轻松松就压制住了小奶虎的扑腾，然后又给单隐生的嘴唇上了一层颜色。他再次伸出手指压着对方的嘴唇，然后慢慢地探了进去，开始玩弄对方的舌头。湿漉漉的水润与柔软一下子就包裹了他的手指。 想看的就是你染上颜色后的模样呀。 Musis 新品发布会结束之后，新产品也随后正式上线。在上线的初期，新产品的宣传投放量非常大，走在街上随时都能看到相关的明星广告。此外，杜氏财团最后也决定加入到这款新产品的推广阵型中，可以说是锦上添花，如虎添翼了。只是这次合作的过程出了个小小的插曲，让不少人都哭笑不得。自从笙歌艳舞这四个字出来以后，熟知单隐生的员工就洞悉到当中的端倪，他们都觉得单总这次要完，一时间都战战兢兢，生无可恋，只等待杜氏财团来人问责，一片乌云盖顶。然而杜氏财团那边的光景却截然不同，彩妆部负责人早就拿到了尚方宝剑， 好好的把这件事弄好， 所以内心没有任何的负担，反而带着磕爆官方 CP 的愉悦感去到了 Musis 总部，全程微笑着洽谈合作事宜，就差要给 Musis 彩妆文案部送上一面锦旗，上书再接再厉。于是乎 Musis 的员工纳闷杜氏财团员工的温言软语，杜氏财团的员工则惊奇 Musis 员工的百依百顺，每个人的头上都有很多个问号。尽管如此，双方员工还是在蜜糖里调油，携手并肩一起努力，最终花费了一周时间，把新系列口红推向了流行的前沿。其中艳色、生色两个主打色更是卖断货了。 做得不错，都辛苦了。 竟然卖断货了！我要等。 在这样的前提下，未上市的男士香水盛宴顿时就成为了新的焦点。Musis 顺势推出他的第一支宣传广告。这支广告的背景故事设定在隆冬的伦敦，那是白雪将大地覆盖的季节。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，男主与一道剪影擦肩而过，彼时街道热闹，周围的行人都鲜活生动，清晰可辨，唯独那个剪影淡淡一抹，烟影雾绕。男主不断的寻找，不断的追逐，最终找到了那个难忘的剪影。他冲上去拥抱剪影的瞬间，他就从梦中惊醒，微光乍亮。他向前张望，看见剪影站在窗前，手扯着窗帘。窗帘缓缓拉开，晨光从窗台的缝隙中灿然射入。看向窗外的剪影徐徐回头，在光影交错中逐渐凝实。叙事之中，他回头一望，眸光一路望进胸膛。镜头一转，房间消失， 人物消失，一片白雪地中烟花绽放，正是冬末春初，一场属于你我的盛开之宴。没错，广告正是以上面那句话作为收尾。广告拍得挺好的，但是市场部负责人在看到这支广告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忍不住停留在那个剪影上。 那个剪影看上去总觉得是个男的，而且有点像隔壁的杜总。单总的脑袋该不会是被驴踢倒了吧？现在是直接被驴给踢晕了，竟然出了这么一个男性用户绝对不喜欢的广告。哎，幸亏这款香水也就全球限量3000支，怎么样都卖得完，哪怕卖不完，单总也愿意一掷千金讨人欢心。我们也没办法阻止啊。 虽然市场部负责人如此担忧，但实际上这支广告公开后，市场的反响却是出乎意料的好。 这到底是什么鬼啊？所以市场也和单总的脑袋一样，被驴踢着踢着就晕了吗？ 无论如何，市场决定一切。当 Muses 公布要为香水盛宴挑选代言人的时候，整个娱乐圈都被惊动了，大大小小的男女明星都绞尽脑汁想要得到这个机会，但怎么踩下其他对手赢得代言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思索之间，不少人都将目光锁定在单尹生身上，毕竟他是这个 Muses 集团的负责人，而且是位出了名的花花公子、风流大少。于是乎，暗潮就这样悄咪咪地汹涌起来。 单总和某流量小生共进晚餐， 对某娱乐新人另眼相看， 单总对某双料影帝赞赏有加， 诸如此类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让杜彦礼想要忽视都不能彻底忽视，所以他最近愈发地关注起单尹生和他周围的事情来。 最近的狂风浪蝶有点多，而且有些人做得有点过了，得管管。 这天是 Muses 的庆功宴，年前的最后一件大事也做完了，大家都非常轻松。最近心情愉快的单尹生也喝多了，有点酒意上头，他刚靠着沙发坐下，手机就收到了一条信息。 尹生，晚上过来吗？ 看着杜彦礼发来的信息，单尹生拖着下巴笑了笑。 我不过去，那我回哪儿啊？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有更方便的联络方式，杜彦礼偏偏喜欢用短信。当然， 敲打下这两个字的同时，单尹生突然有点想杜彦礼。 我要不要先溜回家呢？ 只是还没等他琢磨完，手机又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这条短信比刚才那条更简洁，还有点莫名其妙。 楼上3302。 杜彦礼不是在家里吗？为什么要给我发这条短信啊？难道他知道我喝多了，特意来接我？可是他有司机的呀。也许只是情趣而已。 单尹生轻易地说服了自己，毕竟杜彦礼能亲自来接他这件事让他真的觉得非常愉快。 既然杜彦礼也在酒店，那我也不用找理由开溜了。 杜彦礼站了起来，直接乘电梯往楼上走，去找那个3302号房。3302号房在走廊的尽头，单尹生走到门前，正要抬手敲门，结果虚掩的门就被打开了。 燕。 单尹生的话还没说完，穿着浴袍的男人突然从昏暗的室内走了出来。男人的腰带松松的系着，浴袍领口开得极大，都可以看出底下什么都没穿。 尹生，你来了。 我擦，你谁啊？ 单尹生瞬间愣了愣， 他被那酒精麻痹了的神经顿时清醒了一半，刚踏进去的一只脚也立即收了回来，他整个人退到了门外。一秒钟前怎么愉快地打开了门，一秒钟后就怎么冷静地关上了门。门砰的一声关上后，单隐生长长地呼出一口气，他体内的酒精在此刻已经全数变成了虚汗，自脖子与脊背上争先恐后地冒出来。他的心脏不禁阵阵收缩，在紧张惶恐之间，他暗暗想到， 妈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总是遇到这种事情？这一幕要是被杜眼里看见，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 他才这么想着，走廊里就突然传来了手敲墙壁的声响，单隐生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 我去，真是盼什么来什么。 单隐生突然生出拔腿就跑的冲动，但这里已经是走廊的尽头了，他也跑不出什么花样来。他只好慢慢地转过头来，只见走廊挤不开外，杜艳里正悠闲地靠着墙壁看着他。 啊，艳里。 我在。 杜艳里正好整以暇地打量着单隐生，只见对方的脸色如打翻了调色盘一样，红红绿绿都不足以形容他的脸色有多难看。在安静了片刻的走廊里，杜艳里冲单隐生招了招手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